101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。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撞击像你的脚步走走停停， 酸甜透明夹心味道排列整齐，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，心情小心翼翼， 天边小心的雨，街角的咖啡厅灌满了糖心温柔的清晰， 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， 你在靠近整颗心却越到北极， 玻璃糖盒子里的关心被选中的游戏，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质疑。 就请拜托诚实说好让我 却如何是爱我，该你挽留时刻，却用沉默藏躲，不辩驳算什么，分手反而幸福了，怎会是巧合，口口声声爱我，没有非爱不可，却如何是爱我，真相那么赤裸，你没有了我，没能好好的是一个我，是否也不难过？ 越见忙，是谁想象是故张望？ 的土地沉默守望。我多想永远这样，他却为我背上行囊。 快走啦，时候唔早㗎啦。 活力音乐课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是这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。 Hold me down. 日出日落，没不过你眼神。